是在没有船长管理的状态之中。哦，邓格拉斯回答说，啊，反正我们3个月之内还不会离开这个港口，但愿在那个时期以前，登蒂斯会释放出来。那我当然毫无疑义，但在这期间我们怎么办呢？哦，这期间我反正在这儿啊，穆莱尔先生。邓格拉斯答道，哦，穆莱尔先生，您知道我管理船只的本领并不亚于经验最丰富的现任船长，假如您接受我的效劳，对于您是很有利的，因为登蒂斯一旦获释，埃及王号上的人士是不必再调动的，只要登蒂斯和我各做自己的本职就得了。好，好，好，好，谢谢我的好朋友，谢谢你这个好主意，这可把一切困难都解决了。我立刻受命你担任埃及王号的指挥权，并监督卸货，不论个人发生什么事情，业务总不能让他受损害。哦，先生，请相信我的热心和谨慎吧，莫莱尔先生。但您想什么时候我们才得允许到狱中去探望我们那位可怜的朋友呢？等我见到威尔夫先生以后，就马上可以让你知道。我当努力使他庇护埃德蒙，我明白他是一个激烈的保王党，但是除了这一点和他那检察官的地位以外，他也像我们一样是一个人，我想还不至于是一个坏人吧。或许不是坏人，邓格拉斯答道，但我听说他野心极大，而野心是最会使人心变硬的。好吧，好吧，莫莱尔先生说，我们走着瞧吧。哦，对了，你现在赶快到船上去吧，一会儿我到船上来找你好了。说着，那可敬的船主就离开了这两个人，向法院的方向走去。你看怎么样？邓格拉斯对卡德拉斯说，事情变化了吧？啊，你现在觉得还有什么要为他辩护的没有呢？一点没有，但是我觉得开一次玩笑竟发生了这样可怕的结果，似乎太怕人了。但我倒要问问，是谁把那开玩笑的话信口传出去的呢？不是你，也不是我，而是弗南。你当然知道得很清楚，我是把那张纸丢在房间的角落里了。真的，我还以为我已经把它给撕掉了呢。 不， 卡特罗斯答道，那一点我倒可以答复你的，你没有。我明明看见他是揉皱了丢在凉棚的角落里了，我希望现在还能看到他在那儿。假如你的确看到过，那就算了吧，一定是弗南把他给拾了起来，另外抄写了一遍或改写了一遍。或许他甚至连抄都懒得抄。我现在记起来了，天哪，他或许把那封信送去了。我真运气，那笔迹是伪装过的。那么你知道邓蒂斯是参与造反的吗？不，我早说过，我认为这件事只是开了一个玩笑，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 但似乎是像哈利坤一样，我倒是在玩笑中得出真理来了啊。可是卡德罗斯伯道，我真不愿意发生这种事情，或至少与我无关。你瞧吧，邓格拉斯，这件事情会使我们两个都倒霉的。废话，假如这件事会发生什么祸害，那就应该落到那个罪人的头上，而那个人你是知道的，是福南。我们怎么会纠缠在里面呢？我们只要自己保守秘密，不声不响的对这件事不要泄露一个字就行了。你可以看到那个风波就会过去，而我们丝毫不会受到影响的。好吧。卡德罗斯应了一声，就挥手告别了邓格拉斯，迈步向米兰港走去。他的头晃啊晃的，一面走一面嘴里念念有词，看来好像在大动脑筋似的。好了，现在，邓格拉斯自语说，一切都已随了我的心愿，我已经暂时是埃及王号的船长了，而且可以永远保持下去。只要卡德罗斯那个傻瓜能听话，不多嘴就好了。我只怕邓迪斯会放出来。哼，但是，呸！他已经落到法院的手里了，而且法院自有公道。说着，邓格拉斯就跳进了一只小艇，叫要到埃及王号上去，因为莫雷尔先生曾指定在那儿和他相会的。差不多在邓迪斯举行婚宴的同一个时候，大高露露密陀沙喷泉对面那一座宏大的贵族式的巨宅里，也正在请吃订婚酒。在这儿的宾客可不是水手、士兵和那些属于最低等级生活里的人们，团聚在这儿的都是马赛社会的花朵和精华。文官曾在逆贼统治的时代辞职退休，武将曾不屑于在他的旗帜下作战而投身于外国列强，而青年人则都在咒骂逆贼的环境中教养长大，直到痛恨这个五年放逐生涯把他变成了一个殉道者，而15年的地政复辟使他被尊为半神的人。赫克们依旧围坐在餐桌前，席间的谈话热烈而紧张，谈话里充满了当时激动南方居民的复仇热情。法国南部曾经过500年的宗教斗争，所以党派的情绪极其激烈。伊都曾统治过半个世界，听惯了1亿2000万臣民用10种不同的语言高呼拿破仑万岁的皇帝，现在已被贬为厄尔巴岛王，只统治着5000-6000个人。在这批人看来，他已永远丧失掉法国，永远丧失掉法国的皇位了。文官们滔滔地讨论着他们的政治观点，武将们在谈论着莫斯科和莱比锡的主意，女人们 则议论着约瑟芬皇后的离婚案。这一群保王党人不但在庆祝一个人的没落，而且还在庆祝一种主义的消灭。他们相信政治的繁荣已重新在他们的眼前展开，他们已从痛苦的噩梦中醒来了。一个配着圣路易十字章的老人举杯祝国王路易十八健康。这位老人是圣米兰侯爵。这一祝酒立刻使人回想起在赫德威尔的坚韧的放逐生活和那爱好和平的法国国王。大家的热情都奋发起来，纷纷学着英国人举杯庆贺的那种样子，把酒杯举到空中。太太小姐们拨弄着挂在他们洁白的胸膛前的花球，把散花女神的宝物撒了一桌。总之，席间充满着近乎诗意的热情。圣米兰侯爵夫人有一对严厉而令人可憎的眼睛，虽然已有50岁了，看来却仍然高贵风雅。他说： 哼，这些革命党，他们赶走我们，掠夺我们的财产，到后来在恐怖时期却只卖了一点点钱。他们要是还在这儿，就不得不承认真正的信仰还是在我们这一边，因为我们自愿追随一个没落的王朝的命运，而他们却相反，他们只靠东起的朝阳升官发财。是的是的，他们不能不承认我们为他牺牲了绝路财富的这位国王真正是我们万民爱戴的路易，而他们那个篡权的坏蛋呢，却永远只是他们的鬼天才，他们的该死的拿破仑。我说的对不对，威尔夫？ 啊，请原谅夫人，真的必须请您原谅我。可是说真话，我刚才实在没有留心听您讲的话。哎呀，夫人，夫人！先前那个提议祝酒的老年人插进话来说：哎呀，别去打扰那些青年人了吧，他们快要结婚了。当然，他们要谈，也不会去谈政治了。 算了吧，亲爱的妈妈。 一个可爱的、长着褐色的浓密的头发、眼睛晶莹灵活的像流质的水晶似的青年姑娘说： 这都怪我不好，缠住了威尔夫先生，以致妨碍了他听您说话。那现在您跟他说吧，您爱跟他谈多久就谈多久。威尔夫先生，我请您注意，我母亲在跟您说话呢。 啊，假如侯爵夫人愿意把我刚才没有完全听到的话再说一遍，我一定很乐于答复。威尔夫先生说： 哼，算了，莉妮，我饶了你。 侯爵夫人回答，她那严厉死板的脸上露出了一种温柔慈爱的神色，使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惊奇。一个女人天性中的其他一切情感或许都会猥亵，但在母性的胸怀里，有一个角落总是永远保持着明朗的微笑的。 威尔夫，我刚才是说，拿破仑党分子丝毫没有我们那种真诚、热情和忠心。 啊，但是他们倒也有代替那些好德性的一套啊。青年回答说，那就是妄想。拿破仑是西欧的穆罕默德，他那些碌碌无能而却野心勃勃的信徒很崇拜他，他们不但把他看作是一个领袖和立法者，而且还把他看作平等的化身。 拿破仑代表平等， 天哪，那么你把罗伯斯皮尔叫做什么呢？算了，不要把后者应得的权利剥夺了，去赐给那个科西家人。我看篡夺的事情已经够多了。 不，夫人，如果给这些英雄造起纪念像来，我要给他们每一个人一个正确的地位。罗伯斯皮尔的应该住在他树立断头台的地方，拿破仑的则刻在旺多姆广场的廊柱上。这两个人所代表的平等，按其性质说是相反的，实际其唯一的差别在于，一个是主张压低在上的来实现平等，而另一个则是赞成抬高在下的来实现平等。一个要使国王也能上断头台，而另一个则是要把人民捧得和朝廷一样高。请注意，威尔夫微笑着说，哼，我并没有意思否认我刚才所说的这两个人都是闹革命的混蛋。我承认热月九日和四月四日是法国的日子，是值得王朝和文明社会的每一个友人感激地记住的，但那说明了事情的真相。我虽然相信拿破仑已永远一蹶不振，但他却依旧保有着一批帮闲的党徒。还有侯爵夫人，其他那些大逆不道的人也都是这样的，譬如说克伦威尔吧，他虽然还不够拿破仑的一半坏，但他有他的同党和辩护人呢。 你知不知道，威尔夫，你满口都是革命党那种最可怕的强辩，但这个我倒可以原谅。一个吉伦特党徒的儿子，要想他身上不带一点旧影响的气味，本来是不可能的。 威尔夫的脸涨得成了猪肝的颜色。不错，夫人，他答道，家父是一个吉伦特党党员，但他却没有投票赞成处死国王。在恐怖时期，他也是一个和您一样的受难者，也几乎和令尊在同一个断头台上被杀。 不错， 侯爵夫人回答，这个被唤醒的悲惨的记忆毫未使他动容。 哼，假如你不嫌唐突的话，就请你记住，我们两家的父亲虽同被迫害和问罪，但其中的原因却有天壤之别。为了证明我这句话，我可以把旧事重提一遍。亲王被放逐的时候，我的家庭依旧是他最忠诚的臣仆，而你的父亲却迫不及待地去参加新政府。一介平民的诺迪埃，自从参加了吉伦特党以后，就摇身一变而为诺迪埃伯爵，并且以上议员和政治家的姿态出现了。亲爱的妈妈，您知道得很清楚，大家已经说好了的，这一切讨厌的往事别再提起了。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凄凉，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 All that was used for vengeance will now be used for good.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Why? Take your vengeance.But now the blood you spill is noble. Blood that will never run through your veins. Ah, 亲爱的妈妈，您知道的很清楚。大家已经说好了的，这一切讨厌的往事就别再提起了。 夫人，威尔福回答说，我同意圣米兰小姐的话，恳求您把过去的事忘掉吧，这些陈年旧账还翻他做什么。在我个人这方面，我非但放弃了家父的政治主张，而且甚至还抛弃了他的姓。他以前是不，或许现在还是一个拿破仑党，他叫他的诺迪，我相反的是一个忠诚的保王党，我姓我的威尔夫。那些残余的革命的枝叶，让他随着那枯萎的老树干一起死去吧。至于那些新生的枝芽，他生长的地方离母干已离开了一个距离，他很想和母干完全脱离关系，只是有心无力罢了。 好，威尔夫，侯爵叫道，说得妙极了。这几年来，我尽力地在劝侯爵夫人，请他来个皇恩大赦，把过去的事情完全忘掉。好，来，现在我希望能够得到允许了吧。 我非常赞成， 侯爵夫人答道， 让过去的永远忘记了吧，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就算这样吧，但至少威尔夫将来一定不能再动摇。记住，威尔夫，我们已经用我们的身家性命向皇上保证你的绝对忠顺，凭了我们的保举，皇上才答应不记过去，像我现在答应你的请求一样。但你要牢牢记住，要是有谁犯了倾覆政府的罪落到你的手里，你一定得严惩罪犯，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是出身于一个可疑的家庭的。 哎，是夫人，威尔福回答说，我的职业正像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一样，使我不得不严厉的。我已经很顺利地进行了几次公诉，使罪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幸的是， 我们现在还没有到万事大吉的时候。 你真的以为如此吗？ 侯爵夫人问。我至少怕是如此。厄尔巴岛上的拿破仑离法国太近了，由于他近在咫尺，他的党徒因此就有了希望。马赛到处是领了半晌休养的官儿，他们每天都为了极轻微的小事借口和保王党吵架，所以上层阶级之间常常闹决斗，而下层阶级则时时闹暗杀。 你或许也听说过吧， 萨尔维欧伯爵说。萨尔维欧伯爵是圣米兰侯爵相从最久的朋友之一，又是亚托士伯爵的侍从长。 听说神圣同盟想要搬动他呢。 是的，我们离开巴黎的时候，他们正在谈这件事呢，圣米兰侯爵说。 他们要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去呢？ 到圣埃伦。 到圣埃伦？那是什么地方？ 侯爵夫人问。 是赤道那边的一个岛，离这儿有6000法里。 伯爵回答。那就更好。正如威尔夫所说的，把这样的一个人留在现在的那个地方真是太蠢了。那儿一边是科西家，是他出生的地方，一边是那不勒斯，他的妹夫在那儿做国王，而对面是意大利，他曾垂涎过那儿的主权，想使他儿子做国王的地方。不幸，威尔夫说，我们有1814年的条约束缚着，除非破坏那些条约，否则我们就无法动一动拿破仑。 哼，那些条约总是要破裂的， 萨尔维欧伯爵说。 不幸的邓亨公爵就是被他枪毙的，我们难道还要为他这样严守义务吗？ 哼， 侯爵夫人说。 凭了神圣同盟的帮助，我们还可能弄掉拿破仑。至于他在马赛的党徒，我们必须信任维尔夫先生的警告来予以肃清。做国王就得像一个国王，不然就干脆不做国王。假如我们承认他是法国的至尊，就必须给他保持和平与安宁。而最好的办法就是任命一批忠贞不二的使臣来平定每一个作乱的企图。这是阻止祸事最好和最恰当的办法。 夫人，威尔夫回答说，不幸法律之手虽强，却不能防患于未然。 那么法律的工作只是弥补祸患了？ 不，夫人，这一步法律还常常无力办到，他所能做的只是惩戒集成的祸患而已。 哈，威尔夫先生， 一个美丽的年轻姑娘喊道，她是萨尔维欧伯爵的女儿，圣米兰小姐的密友。 啊，你想想办法，趁我们在马赛的时候弄几件轰动的案子。我从来不曾到过法庭，我听说那儿非常有趣儿。 有趣儿？哈，当然了，青年答道。比起在戏院里看杜撰的悲惨故事而掉泪，当然要有趣的多了。在一个法院里，您所看到的案子是真正的痛苦，一幕人生的戏剧。您在那儿看到的犯人脸色苍白，焦急，惊恐，而当那场悲剧落幕以后，却不能回家平静地和他的家人共进晚餐，然后退而休息，准备明天再来假扮一套悲哀的样子。他在离开您的视线以后，只是放回到他的牢房，被交给了刽子手。我 我让您自己来判断，算算您的神经能不能受得了这样的一个场面。但关于这件事，请您放心，假如有什么好机会，我一定不会忘记通知您。至于到不到，自然由您自己决定了。李敏脸色苍白地说： 哦，您难道没有看见您把我们吓得怎么样了吗？可是您还笑。 你们想要看些什么呢？这是一种决斗。算起来，我已经判决过五六个政治犯和其他罪犯的死刑，而谁能断定有多少把匕首已经磨得极锋利，只等待着一个有利的机会来插入我的心脏？ 仁慈的天啊，威尔夫先生！ 李妮说，他越来越害怕了。 啊，你一定不是说的真话吧？ 我说的实在是真话。青年官吏面带微笑回答，碰到有趣的审问，年轻姑娘所希望满足的是他们的好奇心，而我的希望是满足我的野心，所以这种案件只会更严重。譬如举个例子来说，如在拿破仑手下服务过的犯人，您能不能相信一个习惯于一听他的命令就不怕死的向敌人的刺刀冲上去的人，一个能去杀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俄国人、奥国人或匈牙利人的家伙，当他一旦知道了他的私人仇敌以后，竟会畏畏缩缩的不敢用小刀刺进他的心脏？而且这种事情主要的是敌意作用，假如不是为了敌意，我们的职业就毫无理由了。在我这方面，当我看到被告眼中闪耀着怒火的时候，我觉得就增加了勇气，兴奋起来。这已不再是一场诉讼，而是一场斗争。我攻击他，他还击我，我加一倍的力量进攻，于是斗争就结束了。像所有的斗争一样，结果不是胜就是败。诉讼就是这么一回事，期间的危险在于讲话是否得当。假如一个被告对我的话只是微笑，我就想到我一定说得很坏，我说的话是苍白无力而不得当的。那么你想，当一个检察官证实被告是有罪的，当他看到被告在他的雄辩的雷击之下脸色苍白低头服罪的时候，他又会感到怎样的得意呢？那个低下的头就是要被杀掉的头。 哦，天哪！ 好，有一个来宾喊道，这就是我所谓有意义的讲话，正是我们目前这个时候所需要的人才啊。第二个说，你上次那件案子办得多妙啊，我亲爱的威尔夫。第三个说，我是指那次谋杀生父的案子，说真话，他还没有落到刽子手的手里就已经被您杀死了。 受到弑父的逆子，像那种可怕的人是什么都该受的。 莉妮插进话来说， 至于那些不幸的可怜虫，他们唯一的罪名只是为了参与政治阴谋的人。 什么？那是最大逆不道的罪名。因为您不明白吗，莉妮，君为民父，凡是做任何阴谋或计划想危害3200万人民之父的生命和安全的人，不就是一个更坏的弑父逆子吗？ 那种事情我一点都不知道，可是威尔夫先生，你已经答应过我不是吗？对那些我为他们求情的人总是要从宽办理的。 哈，那一点您放心好了。威尔夫 带着他最甜蜜的微笑回答，关于我们的判决，您和我总是商量着办好了。侯爵夫人说， 我的宝贝儿，你顾着你的鸽子、你的小狗和刺绣吧，对于那些你不懂的事别来干预。这个年头真是武士不休，文官当道。关于这一点，有一句拉丁语说得非常深刻， 把武器换成袍护吧。维尔夫说，并鞠了一躬。 我不敢说拉丁文。 侯爵夫人回答。 我真觉得有点遗憾，您为什么不选择另外一种职业呢？比如说，做一个医生也好。杀人的天使，他虽然是一个天使，但在我看来，似乎总是可怕的。 可爱的，好心的理你。威尔夫低声说，带着说不出的温柔凝视着那可爱的发言人。 我的孩子，侯爵大声说，威尔夫先生将成为这一生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医生，这是一件高贵的工作。 这时候本性难移的侯爵夫人接上了一句， 而且就可以洗刷掉他父亲的行为所引起的记忆。 夫人，威尔夫带着苦笑回答说，哈，我已很荣幸地看到家父已经至少我希望如此，抛弃他过去的错误。他目前已是宗教和秩序的一个坚定而热心的友人，一个或许比他儿子更好的保王党，因为他要偿赎过去的错误，而我的动机却仅出于热情而坚定的选择和信念。说完这篇措辞适宜的演讲以后，威尔夫就小心地四面环顾着，观察他演讲的效力，好像他在法庭里对旁听席讲话似的。 你知不知道，我亲爱的威尔夫， 萨尔维欧伯爵大声地说，您这篇讲话简直就和我那次在杜伊勒里宫所讲的话一模一样。 那一次是皇上的御前大臣问到我，他说一个吉伦特党徒的儿子和一个保王党军官的女儿联姻是否有点奇特。他很了解这种政治上化敌为友的主张，也正是皇上的主张。想不到皇上却听见了我们的说话，他插话说，威尔夫，请注意，皇上并没有说诺提埃这个名字，相反的却很着重地道出威尔夫。威尔夫，皇上说，是一个极有判断能力极小心细致的青年，他在他那一行一定会成为一个出人头地的人物，我很喜欢他。我很高兴听到他就要做圣米兰侯爵夫妇的女婿。要不是高贵的侯爵预料到我的心思，先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自己本来也想把这一对撮合到一块儿的。 啊，皇上是那样说的吗，伯爵？ 威尔夫喜不自禁地问。我是照他的话讲给你听的，一个字儿都没改。假如侯爵肯坦白相告，他一定会承认，我这篇讲话和他六个月前觐谒皇上，请示您和他女儿的婚事时，皇上对他讲的话完全一致。 当然，侯爵回答， 他说的都是实情。 我对这位宽宏慈悲的亲王真是负恩深重，我还敢不尽心竭力地来证明我衷心的感激吗？ 那才对了。 侯爵夫人大声说， 你这个样子我看了才喜欢。现在好了， 要是一个叛党落到你的手里，那就是大可欢迎的事了。至于我亲爱的妈妈，我祈祷上帝，请他不要听您的话，请他只许那些无足轻重的小犯人、穷苦的债务人和可怜的骗子落到威尔夫先生的手里，那么我就满意了。 那还不一样。威尔夫大笑着说，你这就等于祈祷只许一个医生治头痛、麻疹、蜂咬或其他任何轻微的皮肤病一样。假如您希望我能做到检察官，您就必须希望我接受某些危险剧烈的疾病，医好了那些病，一个医生才会声誉鹊起。正在这时，像是威尔夫的愿望一说出口就能达到似的，一个仆人走进房来，在他的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威尔夫立刻离席而起，声明有要事代办，走出房去。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Thank you.